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17集。 小钱， 颜征明啪一声合上了卷轴，面色阴晴不定，低声叫住了程前。程前杀意微微收敛，看了他一眼， 先放开他吧。哼， 程前这才不情不愿地轻哼一声，一言将那凶剑收回。吴长天深吸一口气，不动声色地转动起体内真元，两个周天方才将后心处的寒意化开。他转过身，不卑不亢地冲程前一拱手道： 程真人修行不过百年，这样的修为实在让人叹服不已。 程前从一开始就是扮演黑脸的，当即道： 叹服不敢当，杀你反正足够了。 程真人误会了，吴某人只是物归原主，此物名为除魔卷，是扶摇旧物，上有33道十约，是我天眼祖辈与贵派定立的，是真是假，严掌门想必此时已经清楚了。 程前眉头一皱： 当然，扶摇山被封山令关着，掌门人眼下另立扶摇山庄，严格来说也不一定受当年老扶摇师爷的约束，当然可以置身事外，只是可怜这一场仙魔之战又要填进去多少无辜性命呢。 程前神色一冷，刚要开口说什么，严正明却开口打断了他： 誓约中只有一封除魔印，可并没说我们非得听凭你的差遣，也没说我们不能对天眼处的走狗下手。 正是，若吴某有得罪之处，全凭严掌门处置。 吴大人还真是大公无私，不知道你们与多少人签过这样的誓约卷轴。 吴长天笑而不语，看来是不打算说的。严征明一摆手： 安谈，送客。 吴长天从怀中抽出一封请帖，放在旁边的桌案上，再次施礼拜上，低眉顺目地对水坑说道： 啊，不敢劳烦姑娘，留步。 等这两人走了，李云从屏风后面走进来： 怎么回事？ 他说着，伸手将桌案上的卷轴抖落开，鼻子都快戳到纸面上了，瞪着最后那个模样诡异的除魔印问道： 这果真是…… 这老狮子誓约是哪一代媒婆的掌门立的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一把火烧了算了。 烧不了，誓约连着掌门印，我若是不认，便是不认掌门印，从此神识会从掌门印中被抹去，相当于自行判出门派。 严征明面色微微有些凝重，伸出手指在那卷轴，最后轻轻点了一下。作为最后一代掌门，他的名字豁然列在上面。李云邪门歪道的心思转得很快，闻言立刻道： 那有什么呀，放下屠刀还立地成佛呢，没有哪条誓约规定修士不能离开门派再拜回来，若是你先卸去掌门，将这誓约一把火烧了再认回来，又能怎么样呢？ 别说屁话，你那点小心眼从来不往正地方使。 严征明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一挥手，掌门印中硕大的天锁如星辰沙漏一般地投射在堂中，沙漏尾部正指向卷轴。 我们要是都判处扶摇，扶摇派的传承也就从此断绝，掌门印必然自毁，到时候扶摇山再没有重新降世的一天。你是打算去师父坟头上吊吗？ 众人一时间都没吭声。水坑拿起吴长天撂下的请柬念道： 正月十五太行一会。大师兄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我们也去吗？ 严征明沉吟着没出声。李云开了口： 天眼处马不停蹄的四处送请帖，非要将此事闹得天下皆知，我若是韩渊，怎么也要带人去露一面才好，我看这是要约战吗？ 南疆魔修们不成系统，四处祸害，弄得民不聊生，天眼处又无力号令天下，双方都是各自为政的打来打去，这样下去永无宁日。 不如约在一起找个没人地方，将太行一掀，大家占个痛快。 我若是韩渊，就不去凑这个热闹，趁着他们在太行集会，直接杀进惊宰了皇帝，掀了天眼处的老巢，岂不方便？ 那个姓吴的长篇大论一番，真假不论，我倒是听出了一些别的讯息。天眼处现在肯定有内乱，原本天眼派的势力可能悬思着要脱离朝廷，那他们可未必在意皇帝的死活呀。 说着，李云眉宇间染上忧色，叹了口气。 韩渊，哎，他弄了这么大的阵仗，无非是想与天眼处寻仇，可那南疆群魔，这笔账将来岂不是都要算到他头上了？ 严征明脸色有些凝重。 给者时送封信，我要在天眼处之前找到韩渊。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程潜忽然开口道， 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 怎么？ 有道是大道废，有仁义，智慧出，有大伟，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，国家混乱，有忠臣。天眼自称替天行道，可替天行道本身不就逆了大道自然吗？这与师父当年教过的不合。我实在想不通，为什么扶摇派先祖会和天眼派签下这种誓约，老觉得这里面还有别的事。对了，二师兄，我记得当年我们在青龙岛上找到过一本岛志，上面列了好多大事迹，那本书现在还在吗？ 应该还在。当年我们从扶摇山带走的，还有后来在青龙岛抄录收集的典籍，者是怕丢，都随身带在储物袋里，所以从青龙岛仓皇逃走的时候才保存了下来。你去找找，应该有，就在竹林后边的小经楼里。 程潜听了立刻站起来过去了，同时他脑子里反复回忆着几千里说过的话，总感觉那老疯子言语中存着不少蛛丝马迹。程潜依着李云的话转到了竹林后面，找到了传说中的小经楼。此地也叫经楼，只可惜再凑不成收拢天下典籍的九层经楼了，只是个木质的二层小楼，纤细的摇摇欲坠。一楼存着这百年来严征明他们四下收集的一些功法，从正统道法到旁门左道一应俱全，有些收来的时候只是残卷，被严征明或者李云动手修订过，误打误撞就成了某套全新的功法。二楼放的就是他们扶摇派自己的东西了，有严征明默写的经书，程潜亲自修整的扶摇木剑剑谱，还有他们当年离开扶摇山的时候带出来的杂书。这些书几经波折保存至今，虽然上面各自附着防蛀防潮的符咒，纸页间却也不免沾染了岁月磨砺过的沧桑气。程潜的手指恋恋不舍地从一排书籍上划过，这一刻他忽然前所未有地想念起扶摇山，那就像一个回不去的故乡，与他们中间隔着打不开的人锁，还有凶险莫名的混乱事情与除魔印。青龙岛的典籍有特殊的符号，程潜很快就从一堆乱七八糟的经书中把它挑了出来。扶摇派没收过弟子，统共这几个人，经书都是能倒背的，因此没事也不会有人来翻，他们随便堆放在一起。程潜一抽岛志，顿时有七八本经书都跟着倒塌下来，落了一堆尘土。程潜啧了一声，弯下腰正要将它们捡起来，突然发现里面居然有两本清净经。 谁摸了一本多余的？ 程潜捡起来，将书面上的尘土弹干净，只见其中一本字迹潇洒削瘦，应该是李云写的，另一本封面上的字却显得有些执着，笔画吊儿郎当的，横竖撇捺都不肯待在正地方，正是他大师兄少年时候的字迹。小时候程潜给他代笔写过无数卷法经，字迹模仿的惟妙惟肖，因此一眼就认了出来。程潜有些纳闷儿， 遂将后面那本清净经翻开来，结果震惊地发现，经书封面下面居然还有另一张封面，上面花花绿绿地画着雕栏玉洞，花花草草中有一人像，搔首弄姿地抱着一根玉箫，正衣冠不整地冲着人笑，旁边一行小字，风流谱。 不，这是什么东西？ 程前原地呆立了半晌，鬼使神差地翻开来看，这假装自己是本清净经的小册子里面十分热闹，有图有诗文，讲的是凡间一处妓院中发生了一干风流韵事，俊秀书生与痴情妓子花前月下，最后劳燕分飞，中间穿插着几句雅俗共赏的曲子词，故事讲得完完整整，情真意切，还挺有些市井风流，只是配图十分不像话，实在是再直白也没有了，不但将主人公们如此那般的事都画了个毫无遮拦，连隔壁后间男男女女都描绘得分毫毕现，可谓是如何寻欢作乐的高级指导，让人不能直视。程前粗略一翻，竟没看见一幅画雷同重样的，也不知这千姿百态都谁发明的，朝阳城魔窟中吵吵闹闹的一干魔修与这画中世界一比，简直就是一帮野蛮的土包子。程前没敢细看，正要将书合上，一想起假清净经封面上那大师兄的字迹，顿时脸色古怪了起来。他还没古怪完，便有一阵脚步声传来，严征明三步并两步地上了经楼楼梯。 查到什么了？ 程前当场吓得手一哆嗦，那本假清净经脱手掉在了地上，摔了个四仰八叉，春光乍现。什么叫做晴天霹雳？这一瞬间，程前突然觉得天劫已经不算什么了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